但至少我已经历。 片刻的永恒，任你去。

消失在你的眼里，自以为是的执着也是一种折磨。当风吹散眼前的此刻，别忧伤落泪，别不知所措。

星云闪烁，一瞬间宇宙生，一瞬间宇宙灭。双手托住本小聚合，不知来处，不见尽头，阻止妖黑发缠绕，大风卷来，如梦。

在轻轻地摇，时光就这样过去了，让船儿在轻轻地摇，时光就这样过去了。